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任贤齐嘅《心太远》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远呢就諗起即係食饭。如果你食一啲比较远啲嘅饭，我讲正经嗰啲，係话即係男人靠女人食远饭嗰啲。远饭同埋硬饭你会鍾意食咩呢？最好就食中啦齁。有时啲饭太硬呢，一食得多嘅时候或者好急嘅时候呢，好匆忙嘅时候呢，就通常我都会啃颈嘅。如果係咁样呢，就係食远少少。当然适中呢，就是又不是太软又不是太硬这样。所以这个呢都很考功夫的，在你煮饭的时候落米水落多少呢才是适中呢。以前呢就是小小个学煮饭的时候，妈妈教落你摆一些手掌落去呢，就啲水差不多是过少少手掌位呢就是 OK 的啦这样。但其实你摆几多少米，你一粒米或者两粒米三粒米，你始终都在那个米的手的面的时候，你都是一个手掌位的。是不是这么多粒米都是这样呢？有时这个其实多与少呢，真的要自己去慢慢尝试一下。煮了出来之后哪个会是硬一点，哪个就软一点的时候呢，自己知道就要调教回。其他煮餸那些都是甜一点咸一点那些味道呢，都是你自己去因你的口味去做。当然如果你要照顾你家企人的时候呢，你就会想一下边个呢就可能喜欢吃甜一点，边个又想咸一点。所以做一家之主那个呢其实都不是太容易。如果你说煲一些糖水的时候呢，又可能会说这个又可能盐太甜，那个又盐或者不是很够甜度。这样这个时候呢都真的几麻烦嘅，一煲糖水你咁煲法系点样咧？所以去到咁嘅时候咧，都系要采取中庸之道，系嘛？即系好似你饮奶茶咁，一阵又话走甜，一阵又话要再多啲甜咁样，买出边嗰啲茶都系又话要几多分嘅甜咁样，真系腌尖啊！早晨。 进夜里，沿路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慢慢重述你夜里到了谁人，像你变那天你甘心再独居，唏嘘的这心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恋爱侣，但愿明白我在你亦未能明，但在谁人可以去，像情孤单的你太多苦累，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睡，心痛愚昧的泪擦过夜空，在这火车厢暖眠风中，是我失落上冰冻，是这被爱听众内心期望偶遇海角中，承受你只等往事，只等。 汤宝如缘分的天空，是的，透过这个大气电波，我们每早在这里相见，你又听到我声音，又听到一些可能你喜欢听的歌。五点二十一分半，听的是清晨省里节目。今天天气方面，有一股达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骤雨。在上午五点钟，热带风暴艾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西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横过日本九州及本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有雷暴。本周后期天色是逐渐好转，天气炎热的。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来自 Air Supply 的这首旧歌。 I know just how to whisper, and I know just how to cry.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e answers, and I know just how to lie. I know just how to fake it, and I know just how to scheme.I know just when to face the truth, and then I know just when to dream. And I know just where to touch you, and I know just what to prove. I know when to pull you closer, and I know when to let you loseI know the rules, and then I know how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所嚟，朝头早起身之后咧，可能咧即系成晚瞓咗，冇乜点喐动嘅时候咧，所以起身嘅时候咧就个动作都唔好咁大，唔好啵一声嘅起身先，慢慢系样样都要适应啊嘛，嗬，适应循序渐进嘅时候，又等自己咧好似慢慢个思维都。開始入翻啦，入翻即係正常啊！咁起身嗰時啊，懵所謂叫懵下懵下，可能啊瞓到懵咗啊，瞓得多啊，都仲係如在夢中啊咁樣樣。咁你就行去洗手間啊，或者去煲煲水咧，都其實麻麻地嘅，一間唔覺意咧又會跌親啊，攞個煲又唔知點啊，開啲水又會即係整歪咗，都唔頂啊，有可能噶嘛。當你仲係喺好眼瞓嘅時候，所以咧醒嘅時候咧，要令到自己嘅狀態咧，即係精神曬，即係清神爽利咁樣，知道自己喺度做緊乜嘢咧，先至可以開始去做你嘅工作。因為咧朝頭早好多時咧，你就會去廚房咧，係用到廚房啊、點火啊呢啲嘅情況，或者你係有斟杯熱水啊咁樣，呢個咧都要係你嘅即係動作清晰，知道自己做咩先好做。好啦，慢慢 OK 啦，或者做一下啲少少嘅柔軟體操，令到自己醒過來嘅時候，我開始咧就你個腦筋會諗嘢啦，諗下今日嘅日子啊，今日會有啲咩做啊，我又需要。预备啲乜嘢？咁慢慢慢慢咧运作翻咧，就然之后咧就成日咧，你仲要将你自己今日会经过啲乜嘢咧，做过啲咩嘅情况，会遇啲咩人，或者要准备啲乜嘢嘅工作嘅程序等等咧，喺你脑海里边行一次先，做一次先，好似一个彩排咁样。然之后咧，你就会恍如真系经过咗你事嘅时候咧，你就知道你需要啲乜嘢，再添加啲乜嘢啦。五点达八啦，今日咧系七月五号，农历七系六月嘅初七啊，星期二嘅清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无论怎得罪，你说我是负累，回像我等于死去了无情绪，从前或现在当。是谁？你这一种伴侣，前夜一起睡，你却没廉耻，竟讲出口，你怕受罪，完全忘记往日为何，凌晨仍潮浪汽水。 Thank you. 张敬轩嘅呢首《酷爱》咧，亦都系喺当年嚟讲系令到好红嘅一首歌曲，亦都令到大家会熟悉张敬轩啦。咁有一首系代表作，呢首都是代表作噶啦，系都系情爱嘅歌曲啦。好多时啊，情爱歌真系咁多题材去写，都系讲述一对男女由彼此相爱，去到好无奈嘅阶段，最后就分手嘅呢个痛苦嘅感情经历。在爱情里面，如果你涉及很多段情的，会不会令到你人成长很多呢？看得多很多东西。但是在情爱里面，有些时候呢又会很傻瓜这样。当你时候跳出来，这段情不再拥有的时候呢，你就会说，哎，为什么会当初会就是跟这个人在一起的呢？都不明白，真是有眼无珠啊。咁咁呢啲时候喺你唔如意嘅时候就会讲呢啲说话。但系大家呢都係毕竟喺一段时间嘅时候相爱一场。都系你揀㗎嘛，係咪？諗返甜蜜嘅时候会唔会好啲？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甜蜜 李君的甜蜜蜜。早晨，你听的是清晨爽利节目，现时时间5:48。今天天气方面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还有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还有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咁啊，呢两日咧喺呢个娱乐圈里边，大家见到嘅咧就系、是、有两位人物咧就离开我哋而去啦。一位咧就系、是、啊，寻日都有提过啦，写呢个科幻小说而系或者天马行空好多题材，同佢本人都系有即系多嘢讲啊，笑容满面嘅倪匡啦，就离开咗大家啦。另外一位咧就系、是、罗启瑞导演啊。罗启瑞大家都应该看过他很多作品，他一定会跟他的挚爱张婉婷在一起呢就合作做很多作品。在工作上呢他们都是最佳的拍档，而其中一套大家熟悉的电影到现在应该都很难忘，里面一些情节还有这对男女主角《秋天的童话》，是在当时得令的周润发还有风情万种很漂亮的钟楚红嗰阵时合作过呢一部电影《秋天的童话》，仲有系啦，有陈百强喺度。呢一套电影咧系1987年嘅时候嘅作品啊。事后咧嗰套戏又好收得啦，大家又会记得呢个船头尺啦，又有啊茶煲啊呢啲嘅一啲嘅字眼啊，同埋佢里边好多啲细节啦，咁就系呢个船头尺嘅特色咧，令到大家都好难忘记。即周润发演绎呢个角色，呢套戏1987年上映嘅一部爱情电影啦。咁而呢套戏就荣获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电影、最佳编剧、最佳摄影，同埋以及第24届金马奖嘅最佳男主角，法国得到啊。喺2005年嘅时候咧，就得到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票选为最佳华语片100部之一。2011年获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电影资料馆选为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电影的其中一部。咁呢一套戏嘅产生，嗰时咧就系、是、导演张婉婷啦，同佢就话系呢套戏咧系取材于咧喺80年代初喺纽约嘅一个留学嘅经历，系啦，钟楚红就系去一个留学生啦，遇到呢个船头尺。船头尺其实咧就系、是、真系有呢个人物啦，就系、是、张婉婷佢嘅一个好朋友叫做曹皮玲啊，咁就系喺佢身上系啦，发哥演绎嘅就系佢啦。咁啊，女人系茶煲啊、trouble 啊呢啲都系喺呢个曹皮玲嗰度系佢所讲嘅嘢嚟嘅。呢套戏就由于其实喺80年代嘅时候咧，嗰时嘅香港电影咧主要咧都做啲动作片啊同埋喜剧片。咁所以张婉婷喺推销呢部爱情文艺片嘅时候咧，都遇到一啲嘅阻滞嘅，好多嘅电影投资商都对于吓、童话呢两个字咧就却步。咁唯一咧就有一个咧就赏识愿意投资开拍，就系嗰时嘅德宝嘅岑建芬啦。好，开拍啦！咁啊初初咧就话原来呢个角色咧船头尺咧就唔系发哥做嘅，就系许冠杰出演嘅。但是张婉婷就坚持就认为是都应该是张云发啱做，是一定是他，即是不作他人想了。但是那阵时的快歌呢就是票房毒药。咁在秋天的童话开拍之前呢，张云发呢就因为英雄本色呢而人气急升啦。咁由呢个票房毒药呢就变为票房的保证。咁所以好多片商呢都争住要找他做主角。哦、令到张婉婷都有啲惊，因为未同发哥正式签约嘅，有啲彷徨啦。到底佢会唔会再有兴趣拍呢套戏呢？又会唔会加片酬呢？好彩嗱，大家事实见到啦，最后都系发哥做啦。佢真系兑现呢个承诺，应承就拍呢套戏，就去美国拍摄嘅。咁喺86年嘅9月啦，就大家拉大队去纽约，顺利去开机。咁而张婉婷就介绍发哥俾佢嘅朋友曹皮玲去认识，但系话唔知点解呢个曹皮玲就唔系好中意发哥啊，理由话佢太花心。咁就于是我哋系啦，一路见到咧就系成套戏嘅出现，我哋记得系讲茶煲啊，又有发哥嗰句口头禅咩？我阿妈大减价嗰个咧吓。咁但系到最后咧时候，其实好感动啦。去临尾嘅时候要奔跑嗰段去追翻啊钟楚红啊，又就卖将佢自己嘅二手车卖咗，买咗条表带送俾佢啊。嗰段咧真系 你睇落去係又有啲心動啊！到底呢對男女點樣樣咧？梗係希望我哋情花能夠結果啦。但我哋最尾嘅時候就見到一個海岸啊，一啲裝飾就大家可以去嗰度飲杯茶，然之後就 table for two。是不是看过这套戏的朋友的记忆回来呢？里面有好听的这首主题曲《别了秋天》吕方。 人生聚散似平常，谁能预料？但我却难忘往事分秒，与你曾留下的欢笑，情感是满载痛苦与傲慢，又再次停留外望这边，可惜你今天已别去了。曾经藏着的爱情却不敢承认，如今问谁来做证，只得风声冷冷的呼应。在痛苦与傲慢，又再次停留外望这表，可惜你今天已别去了。曾经藏着的爱情却不敢承认，如今问谁来做证，只得风声冷冷的呼应。人生是变化无常，谁能预料？望再次寻回我心所爱，可惜啊，秋天已别去了，可惜那秋天已别去了。 秋天的童话主题曲《吕方别了秋天》，好唏嘘咁嗬。人生变化无常，谁能预料？望再次寻回我心所爱，可惜那秋天已别去了。 幻幻似真，美梦失去似雾里尘，风声添苦困。往日温馨难忘记，歌声伴我千里，知音已别离，烦恼可不理，你的喧哗难忘记。

肝肾亏虚呢啲症型嘅。 咁呢啲咧，亦都系属于四肢疼痛啦吓。咁所以呢次系继续讲四肢疼痛嘅第二集啦吓。好啦，头先你所讲嘅嗰几种咧，我哋慢慢听你分析先。先听嗰个风湿热痹系点嘅啦吓。 由于有风热同埋风湿呢啲邪气侵袭我哋嘅肢体同埋关节，呢啲邪热咧就涌滞喺我哋啲经络关节嗰度。咁啲气血就屈滞不通，以致到咧关节就痛啦。 嗯，咁有啲咩症状嘅咧？ 痛得嚟系发觉局部咧灼热红肿啊！我哋话红肿热痛四样嘢都一齐嘅。 嗯， 痛到你咧，你想掂下都唔得啊！如果你搵啲嘢冰下佢、冻下佢咧，就稍为舒服下嘅。 系 好多时咧，唔单止一个关节受累，可以系多过一个关节咧出问题嘅。多数咧会觉得发热啦，有时又怕风啦、口渴啦。烦闷不安，咁啊一啲比较全身性嘅症状嘅，咁呢啲症型通称叫热痹，就可以归属现代医学痛风病嘅常见症型之一嚟嘅。 系 嗱，同风寒湿痹比较，佢发病比较急，全身嘅症状亦都比较明显，而且好容易咧传入身体，导致到咧有多变嘅情况出现。 咁医治嘅方法系点咧？吓 个治法就系清热通络，驱风除湿。如果刚才这么说，它外传了化火相尽，疼痛加剧，去到夜晚呢更加犀利，掂下都不掂呢，我们就要清热解毒，凉血止痛的。 这个就是医治的方法了，是吧？ 没错。 嗯，刚才所说的就是风湿热痹。那痰瘀痹了又怎 么呢？这些就病耐了，病久就必瘀，就出现了一些瘀血，阻滞了一些经络，那些津液停滞咗喺嗰度咧，慢慢就凝结变成痰啦，咁就有痰瘀互结，阻住咗啲关节。咁呢个时候咧，关节就会肿大，甚至咧强直变形啊，屈伸不利。 咦，咁呢个似唔似类风湿关节炎嗰啲咧？又系啲手指啊嗰啲都会变形噶嘛？ 有啲相似噶啦。 嗯，咁医治嘅方法又点啊？ 就系要化痰驱瘀，手风通络啦。 系，好啦。气血亏虚又如何呢？ 这个又是病耐了的了。除了风寒湿邪闭了经络关节那些症状之外，还可以出现气血不足的症状。气血不足就不能够濡养到经脉，今次就不是阻住它了，就令到经脉没了供养，四肢关节就疼痛了。 是。 还会见到面色苍白，不够气血，还有体型很瘦。冇力啊，咁可能出现一啲所谓肌少症，即系肌肉流失嗰啲问题啦。 系 个人咧就好攰啦，唔想讲嘢嘅，唔够气，亦都怕风，好容易出自汗，呢啲就系唔够气嘅表现嚟。 哇，咁如果有呢啲情况，医治嘅方法又点啊？ 要补益气血，驱风散寒除湿啦。 嗯，最后一个咧就系肝肾亏虚又点咧？ 又系病耐咗啦，咁就会出现咧肝肾亏虚呢啲症状嘅。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亏虚，咁你筋骨都失咗供养啦。 嗯，咁大多数嘅症状系点嘅咧？ 咁啊，啲筋骨就会松晒啦，好似冇晒力咁，同埋咧有啲时候咧又会咧好似拉紧，酸酸痛痛嘅。 嗯， 就腰膝都酸软嘅。 系，咁医治嘅方法又如何啊？ 要滋补肝肾，驱风散寒除湿。 系，好啦，四个都分析晒啦，咁又有冇啲咩古仔同呢啲症型差唔多嘅咧 吓？都有个古仔，不过讲古仔之前咧，我讲少少引子先。 好， 嗱，头先我哋提过风湿热痹，就系涉及一啲痛风嘅症型啦。佢嘅首发症状就系话出现一啲急性嘅关节炎嗰啲症状啦。 嗯， 一般起病好快嘅。好多时候咧，夜晚瞓下，突然间咧剧痛而惊醒嘅。 嗯， 最容易出事嘅就系我哋脚趾弓嘅关节，同埋咧第一石子关节，即系脚趾弓对入啲啦。 系 呢啲咧就最容易出事嘅。 嗯， 个病位就局部红肿热痛，佢嘅功能受限，你掂下都痛嘅。 系， 甚至咧你着拖鞋都唔掂啊。 系啊，呢个好多时就见到痛风嘅人咧就系咁样样吓，即系好痛苦噶吓。 系啊。讲到呢度，我就谂起一个同脚趾有关嘅成语故事，就叫趾高气扬啦。有出处嘅，出自《左传》，有段说话咁讲： 楚屈霞佛罗斗伯比送之，还为其预约莫傲必败，举止高，心不固矣。 入边咧讲紧楚国有个人叫屈霞，屈霞其实咧系楚武王嘅仔嚟嘅。咁啊，佛罗罗就系一个小国，斗伯比就一个大臣啦，就送佢。咁莫傲入边讲个莫傲咧就系楚国嘅官名，就系、是、一个屈霞啦。 嗯， 成个古仔咧就系讲喺春秋嘅时期，楚国嘅武王。就派大将屈霞，即系佢自己个仔啦，领兵攻打罗国，咁又叫罗子国，系一个小诸侯国嚟嘅，就喺而家河南罗山县一带。嗱，楚国嘅大夫斗伯比就送行，好啦，送咗军队去啦。回程嘅时候啫，就对揸住马车嗰个车夫咁讲：， 呢次屈霞必败，你睇佢走路嘅时候，将脚趾抬得高高，神气十足。实在太骄傲了，他不会将敌人放在心上。 好了，回到楚国，斗伯比即刻向楚王要求派援军去支援屈霞，但楚王呢就不想，说都没有军队可以派了，那就拒绝了他。就回到去对自己夫人邓曼呢还说斗伯比真是不对了，这样不过呢，他夫人听完就这样回应， 看来斗伯比之意不单在于援兵，而是担心屈霞骄奢自大，不听人言，自此曾有战功，不将罗国放在眼内，因而轻敌，怕他骄兵必败。 楚王听完终于明白了斗伯比的用意，就想即刻派人将屈霞召回来，怎知迟了，赶不及了。咁屈霞呢就领兵去到淹水嘅岸边，咩部署都冇做到，就嗌啲军队呢过河想去打仗啦。点知喺中途就俾预先埋伏嗰啲罗国军队左右夹击，大败而逃啦。屈霞一个人呢就逃到去山上边，知道今次呢自己失职啦，唯有呢上吊自杀啦。楚王知道屈霞战败嘅消息，就好沉痛咁自己责备自己啦。 都是怪我当初不听大家的劝谏，派屈霞领军，才落得如此下场。 故事的主角屈霞，他行路的时候喜欢举高的脚趾，当然不是痛风，是不是？只不过心高气傲，即是自大忘形一种表现来的。 是啊， 最后就骄兵必败咯。 除了只脚是只高高之外，我想他的头都恶得很高，看不到其他人这样，是不是？ 那些骄傲的人是这样的。 是的。 不过骄傲的人真的很容易失败的。 就是因为他很多东西其实疏忽了，即是太过胜利冲昏头脑这样，是的，是吧？ 我又想起另一类作风的人，就是那些沙尘白霍啊、冲大头鬼那些人呢，都不会容易成功的。 通常都是啊，都不是真的他自己的真材实料这样。 是啊，尤其是呢，当我听许冠杰唱一只日本娃娃那只歌的时候呢，入面的主角啊就是这一类人来的啦。 哦，是什么都冲，是吧？ 是啦。 好，咁大家一阵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歌词下。好啦，返嚟啦，我哋有啲咩汤水可以針對今日嘅话题啦。 介绍一条清热去湿汤，一个人量。个材料有牛大力、引冬藤，即係金银花嗰啲藤啦，生薏米、老桑枝，全部都用30克，即係一两啦。再讲一次，牛大力、引冬藤、生薏米、老桑枝各30克。 好，买完之后点样整呢？ 洗净下啲材料啦，用六碗嘅清水，猛火煲滚咗先，收慢个火，煲多九个字就得噶啦。 系，咁嗰啲功效分别系点啊？ 牛大力系补脾益气、强筋活络、清热润肺；引冬藤清热解毒、通络；生薏米利湿健脾、除痹；桑枝驱风清热、通络除湿。嗱，成个汤水咧就有清热化湿、通络除痹嘅功效。有助舒缓痛风发作时引起嗰啲症状嘅。 我又想问啦，嗱，后日系小暑啦，呢啲汤水嗱，你都话清热噶嘛，系咪都可以有帮助咧？ 问得非常好啊，钱真系可以咧清热去湿， 同埋如果你咧因为咧湿热引起啲关节痛啊或者嗰啲问题，呢个汤水都帮到你噶噃。 嗯，如果有感冒嘅得唔得？ 啊，可以噶，冇问题。 嗯，好嘅。防疫小贴士又有啲咩提醒大家呢？ 嗱，上一集我哋提过嗰啲脑雾嘅症状啦，记性差咗啊，即系注意力好难集中啊，唔想用脑啊，好郁闷等等。嗯，亦都可能同肝郁有关，所以今次介绍一个疏肝解郁嘅穴位啊，俾大家参考啊，希望咧可以舒缓下呢啲肝郁嘅症状嘅。 嗯，嗰、那个穴位叫咩名啊？ 奇门穴，星期日个奇字啊。 系。 咁咧就系一个足厥阴肝经嘅穴位嚟嘅。 喺边个位咧？ 喺胸部，喺我哋两边嘅乳头对落第六嘅肋间，即系第六条肋骨啦。或者在前正中线拉开左右四寸的位置。那个方法就是用两只手掌平放在两边的奇门穴上下，一路上下来摩擦，每次摩擦一两分钟，一日做两三次三四次都没问题的。 其实呢就是在这个胸部对落的位置，我们就用我们双手打横地放，即很多时候我们譬如吃饱了或者胃痛，你会去按摩一下那个位置的做法，类似咁样， 系啦，都可以咁讲。 嗯， 呢、这个奇门穴嘅功效系疏肝健脾和胃降逆，咁所以你郁郁闷闷啊，或者甚至咧你啲肋间神经痛啊、胸膜炎，都觉得咧胸口痛啊、肝炎引起咧嗰、那个肝经地方唔舒服、消化不良，好似阿浅头先咁讲咧，都得噶啊。 好，除咗有按摩穴位嘅功效之外咧，有时咪听人讲，亦都你提及啦，饮啲花茶都得噶嘛，系嘛？ 冇错喎，吓咁就正正想介绍一条叫做四花茶， 系 一人量嘅。 边四种咧？ 玫瑰花、茉莉花、杭菊同埋素馨花。 系 咁呢四花茶，佢哋嘅比例咧，可以系两份半、三份、三份同埋一份半。嗱，举例啦，玫瑰花你用2.5克，茉莉花3克，杭菊花3克。素馨花1.5克。 嗯，要跟晒崔博士女所提供嘅呢四种花吓， 冇错啦。 咁整完搞晒啲份量啦，跟住点样做啊？ 嗱，四花嘅功效讲一讲先。 好， 玫瑰花系温性嘅，咁啊微苦，可以疏肝解郁、和血调经啦。茉莉花亦都系温性嘅噃，可以健脾理气、疏肝解郁。杭菊花咧就系微寒啦，咁佢疏散风热、平抑肝阳啦。素馨花就是平性的或者微微凉啦，咁能够咧疏肝解郁、行气止痛，而且咧有安眠助眠嘅作用噶。 嗯，咁呢个都系冲焗嚟到饮嘅系咪？ 冇错啦，嗱，头先提嗰啲比例咧，就系你第一个功效啦，第二咧嗰个口感最好嘅。 嗯， 呢四花佢哋夹埋嘅药性就平和啦，有温有寒啦，就大家咧夹埋就可以疏肝解郁。同埋輕清酒上，咩叫輕清酒上呢？因為花嘅作用點咧，就喺頭面部啊，佢會將你頭面部嘅微循環開放，將你嘅血色咧露出嚟，紅紅潤潤嘅。好似我自己咧，就飲咗十幾廿年啦，人人都話我面紅紅嘅。 冇錯啊，即係唔係怕醜喎、 啊。佢仲有另外女性都好中意嘅功效啊，可以纖體消脂，和血美顏，同埋靈心安眠啊。 嗯，好嘅，呢啲健康之道大家記住嚇。講咗咁耐啦，呢個花茶點樣焗咧嚇，崔博士？ 嗱，我哋啲花咧可以四樣散嘅落落個杯度啦。 嗯， 啊咁就用熱水咧沖沖佢，浸佢兩三分鐘，就倒咗嗰啲水去啦， 即 係洗咗啲污糟嘢。又或者咧，將四種花入落個茶包包起佢，擺落個杯度浸。 咁啊好啲，唔使散曬出嚟嗬。 係啦，咁啊浸幾耐咧？用熱水浸佢30分鐘或以上。就可以飲用噶啦。 哦， 咁一日咧就浸好多次都得，浸到佢味淡曬冇味為止。 係、 每日咧，如果你係茶包嘅話，用一個茶包就得噶啦。 好嘅，唔該曬。啊，有冇啲人係唔啱飲噶？ 入邊有啲花太過咧行氣，所以孕婦咧就唔好飲啦。 好，記住下。好啦，唔該曬崔博士。下個禮拜講乜嘢啊？ 啊，下禮拜咧，我哋講腰痛啊。 嗯，哇，呢、這個都係香港人常見嘅情況啊。唔單止係上咗年紀嘅人有腰痛啊，好多後生都有嘅嗬。 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記住啦，呢個一個熱門嘅話題。下个星期二大家继续收听清晨爽利啦。好，我哋听头先你所介绍歌许冠杰日本娃娃，拜拜。 拜拜。 昨晚响东急碰正个日本娃娃，对眼特别大，仲有尖尖嘅下巴，有啲似中心名菜，唔系啊讲假，趣怪又特别，直头日本。